咁咧就话说咧，上个礼拜咧，嗱呢个都唔好笑噶吓，呢个系就有个西环嘅轮常嘅命案啊，咁啊有个三尸命案嘅，系咪啊？ 系 吓，咁一个三尸命案咧，就嗱有一啲嘅网友咧，就喺嗰个网路嗰度咧，佢哋就提出咗一个嘅叫做质疑啦，或者系一个嘅方向咧，就话会唔会其实呢个嘢咧系有关于咧？是即系传销有关嘅咧，咁样嗱，我哋可以睇睇，因为即系嗰个命案咧，即系有啲人咧就揾咗出嚟咧，呢样嘢咧系同怀疑同传销有关，而呢间传销咧又同阿列治文市民咧阿Q仔嗰间嘅公司咧系有关嘅，你明唔明啊？ 即系呢个黎质品啊， 即系佢有，即系啲人话佢有份参与啦，吓咁我 系 吓。即是那间公司啊，咁嗱，你呢个西环嘅伦常命案吓，咁啊，佢系其实系即系佢又佢同佢老婆同埋个仔就即系烧炭啦，系咪自杀啦，挂咗啦。咁有啲人咧就喺嗰个男事主咧嗰个嘅Facebook 嗰度啊，就揾到呢一个嘅吓呢一个嘅图片啊，呢个就佢嗰个 Facebook 度揾到嘅吓。OK， 嗱就有啲咩收入见证，嗱佢 share 咗呢样嘢，就是、天使组织全球破纪录收入见证。OK， 嗱好啦，就系佢卖嗰啲即系叫产品啦。咁嗱呢一个嘅网友咧就话，吓因为我喺连登有人 send 俾我睇噶呢样嘢，其实系吓，咁俾翻 credit 佢啦，梗系要。咁就话咧，佢男死者咧喺男死者嗰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即系会分享咧由传销公司咧。这个益家国际旗下的天使组织，这个天使组织不是一个的教会组织来的，是一个的传销公司，益家国际旗下的天使组织。那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支嘢就是那个产品来的。 OK， 不知叫什么喷喷的嘛，这只叫 这只叫喷喷吗？ 好像叫什么喷喷的嘛。 有冇证据噶？屌，真系 嗰阵时黎质粉话呢个咩叫喷喷？ 唔系，未必系呢支嘅，唔好乱咁。 哦，系 你知佢哋嗰啲好多都系以喷剂，即系为咩嘅？未必系呢支吓，我即系修正翻先吓，未必系呢支嘅。但系总之黎质粉就有介绍嗰啲喷喷嘅， 呢支真系叫喷喷嘅，原来。 同埋佢有啲唔知咩嘢嘅即系佢有啲叫做。不知咩封爵位嗰啲咁嘅嘢噶，佢嗰间传销阿黎泽份以前有贴过出嚟噶嘛，系咪？ 系啊， 喺 Facebook 好啦，嗱，咁咧就有人就揾到啦，咁咧佢又会分享呢一个组织嘅老板嘅语录，嗱，我一齐睇下啦 ，OK， 嗱，佢又有个截图嘅，嗱，我又睇下咯， 系， 嗱，咁呢个就系嗰、那个即系男死者啦，佢个 Facebook 啦，嗱，又分享咗呢样嘢，就 tag 咗啲人啦，吓、啊。咁啊，睇佢讲咩啦，好笑。佢话我做直销嘅时候咧，发现好多人咧直销啊，佢唔系讲传销噶吓，呢啲人系会往往都话，就发现好多人讲一个嘢，我要先用个产品，等产品咧喺我身上有效咧，先去做推广吓。咁、啊、就诶、哎，我唔系，我就特别不理解啦。唔通个产品必须喺你身上有效，先至说明呢个产品有效咩？或者好笑，即系佢好扭曲噶，佢哋嗰啲有嘅价值观系其实。因为做得呢啲即系直销又好，传销又好啦，我唔去，即系佢有个分别嘅。Anyway， 佢喺个定义上有分别嘅，但系好多人都当系同一样嘢嚟噶啦。OK， 吓 咁佢哋又即系嗰啲价值观系好扭曲嘅。咁好似呢个人咁样，喂，咁梗系喺你身上用咗有效，先向嗰啲街坊朋友，即系亲朋戚友去介绍啦。比如话我哋本土台咁样先算。 系啊，就系、是、啲人觉得好听先会介绍出去噶嘛。 系啊，喂，咁你冇叫我啲益友喂。唔通呢个节目必须喺你身上觉得好听，先至系觉得好听嘛？咁梗系噶啦，屌你老味！如果喺你个耳朵发现呢样我扑街唔好听嘅，咁佢梗系会熄机转台，唔会听噶嘛？你明唔明啊？唔会介绍俾人噶嘛？咪戆鸠噶呢啲人，即系嗰啲价值观好扭曲嘅，即系喺你身上冇效，又唔代表喺其他人身上冇效嘅，你要照 sell 咁样。嗱，即系咁佢分享呢啲咁样嘅语录啦。OK， 好啦，咁佢咧就。好强调咧，又话自己系直销喎，原来嗱，咁啊又有图片喎嗱 ，OK 嗱喺佢过身之前嘅一个月度啦吓，咁、啊、就话咧 佢就分享啦。佢话咧传销咧同直销又冇关系吓，吓又话冇呢个定义啊，英语上咁样吓，佢又传销咧就系庞氏骗局 ，OK 吓，即系佢好执着于嗰个所谓直销同埋传销嗰个嘅分别啊， 分别系 吓，咁啊，但系咧就即系当然啦，系诶对于好多人嚟讲，其实系冇乜分别啦，系咪？我讲过啦， 嗯。 因为他要系攞一大嚿钱出嚟咁样去买他的产品啊，吓，然之后又 sell 人啊咁样，好啦，跟住落去咧就系、是、嗱，呢、这个咧就系佢差唔多即系呢几日咧所讲嘅一啲嘅言论啦，即系佢临可以话系佢临走之前啦，吓、啊，咁佢讲啲咩言论咧？嗱、啊，有另一段嘅，就睇另一段先，跟翻嗰个时序吓。啊咁佢就话咯，佢知道咧，有啲人咧将佢两公婆咧就嘅遭遇咧当成马骝戏咁睇，佢冇帮手唔紧要，因为佢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有啲人咧就将佢 WhatsApp 咧 cap 图俾其他人睇，就唔知道点解要咁样做。佢话马骝戏依家要落幕啦，只系估唔到咁快。咁可能佢啲朋友都唔会意会得到佢系即系讲呢样嘢系佢将会离开啦，系咪吓？ 嗯。 如果有就可能佢即系嗱，即系所以都系嘅，我都觉得咧，大家睇 Facebook 咧吓、啊，如果你睇到有啲相关嘅，即系有啲咁样嘅暗示咧，你试下 PM 下你嘅朋友啦吓、啊，分分钟啊救翻人一命噶，呢啲系你尤其系啲，比如呢啲伦常惨案，嗰细蚊仔真系最无辜啦，八岁系咪？即系你两公婆因为参与咗呢一个嘅直销啦，佢叫做。咁而係即係有所挫折啊，各樣咁，你個仔都係無辜噶，係咪先嚇？即係所以大家如果你見到喺 Facebook 嗰度咧有一啲咁樣，你試下用一種嘅關懷嘅心情嚟到去，即係哪怕佢你同佢唔係咁熟都好，可能係好有幫助噶一樣嘢。 PM 問下佢都 PM 問下佢話：喂，有冇咩嘢啊？傾下偈啊？使唔使咁樣嚇、啊？即係你做得幾多得幾多咯，係咪？唔、一定 work， 唔一定有效，但系你起码尝试过嘛，吓、啊，咁好啦，吓、啊，咁当然你如果你 我揾得翻咧，黎汁粉都否认过传销同直销， 系咩？喂，你 send 俾我，你 send 俾我 睇 下 ，OK， 我而家 send 咗， 得、啊，咁嗱，跟住佢隔咗几日就讲咯，佢话呢几日咧，佢同佢太太就收到好多朋友嘅 WhatsApp 咧，就问佢哋发生咩事，佢话唔好意思。啊、即是有人问他的，他说不好意思，我有很多朋友的 WhatsApp 都没有回复到，因为呢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回复你们，希望没有给我回复的朋友就不要介意了。其实都有人去慰问他的、啊、OK， 有人去慰问他们的。他说明白正面的思维很重要，但一个连明天都未必应付得到的人、啊啊、你叫他怎样正面的思维呢？想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之后的事呢，很多东西一直叫我们两公婆努力加油不要放弃的朋友，如果我哋真系过到呢一关嘅话咧，我哋会逐一揾翻你出嚟食饭，尤其一啲好耐冇见仍然系 WhatsApp 我哋嘅朋友仔。咁嗱，即系证明都有人去，即系去即系临佢觉得穷途末路嘅时候咧，都有人去即系 去关心 嘅，关心去慰问佢。但系佢始终都系即系谂唔开啦。即系我所讲嗰样嘢就即系未必有效嘅，系咪？ 不过都好过冇做咯，系咯。 即系好过冇做嘅，系咪？咁、但系就。即系好可惜啦，即系嗱，我唔系话讲啲咩，唔系话怪责边个啦，即系佢都死者已矣啦，系咪？但系佢哋个仔真系无辜噶，八岁系咪？喂，你将佢带到嚟呢个世界之前，你都冇咨询过，冇得咨询噶，系咪？你生仔生女呢啲嘢，系咪？冇得做民意调查噶，屌你老尾，系咪先啊？咁好啦，你将佢带到嚟呢个世界嘅时候。好啦，你到咗呢一刻，你觉得穷途末路，你觉得系即系话，即系已经系去到尽头啦，系咪？即系唔瓜都冇用啦，嗰只啦。你点解要带埋你个仔走咧？系咪吓？佢系好阴公啊嘛，系。即系你两公婆自己谂唔开，你即系话惊住个仔，即系留喺个世界上边都即系孤儿啦，系咪？就冇人喂，香港唔会咩，唔使惊噶。香港是不用怕的，有社會福利處幫手的，是不是有保良局、即是你首先就當然我們勸那些人不要尋死先，當然是不是，即不是說你死不要緊，不要叫兒子一起，我不是這個意思，當然你都不應該去尋死啦，是不是， 几廿万老婆得，你睇下中印土，屌佢真系，几年就翻亲啦，系咪？咁当然啦，佢系识得一班佢啲朋友有咁嘅机遇啦，我唔系个个都得，但系即系你搞唔掂嘅咪老婆咯，系嘛？就唔需要寻死嘅，系嘛？你仲带埋个仔，个仔好无辜啊，系嘛？你带佢嚟呢个世界，你又亲自带埋佢一齐走，咁你系嘛？何必呢？系嘛？即系。好陰公噶，有陣時睇到呢啲新聞咧，真係好心噏嘅。咁你尤其係關於呢啲咁樣嘅，即係傳銷、直銷呢啲嘢。好啦，咁我刪咗呢個圖片嘅先。即係話，喂，你呢啲咁樣嘅嘢，其實以前啊，就算一周刊啊，呢啲咁嘅，即係傳媒都有報導過啦，係咪啊？ 蘋果都有講過啦。 蘋果都有講過啦，係嘛？即係係啊，呢啲噴噴啊嘛，係啊嗱。咁曾經有報導咧，就講咩咧嚇？就話即係呢一啲咧嘅佢就話咩咧？用呢一個嘅股票嚟到做招來啊！即係嗰啲咁樣嘅所謂直銷公司啦，叫做 OK。 嗯。 咁你直銷公司咧就話有冇人想即係夾錢買原始股啊？咁啊美金咧就$2嘅，上市咧就預計$10噶啦。咁即係起五倍啊 ！OK。 嗯。 嚇！咁咧就嗰、那個記者咧約咗個人出嚟咧就一。坐低咧就猛 sell 呢只股啦，就会话俾佢听咧，喺2018年嘅下半年咧，就会喺美国嘅纳指咧就上市吓，咁啊依家可以买原始股，用$2美金买，一上市咧就可以升到$10，最多咧可以升到$30，即系咁都有人信嘅。喂，大佬呢啲嘢边度话得埋噶？你话就系咩？系咪先？即系当然好多人咧就系、是、即系。点讲呢？喂，冇错，人咧系应该系穷咧，就要揾啲机遇嘅。但系呢啲好明显咧系捷径嚟噶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其实本身佢未必都系穷噶，佢可能佢都有份工几万蚊咁样。即系佢想致富啊，呢叫一夜致富系冇噶，系嘛？你一定系谂到一啲计，系其他人谂唔到嘅，你就谂到。你比如话王维基嗰啲咁，你嗰阵时咪打 IDD 嗰啲，咪佢咪抵佢发达咯？呢啲系咪啊？佢系靠呢个长途电话嗰、那个电信系发达噶嘛，唔系搞电视啊！啲人冇搞错啊，搞电视女人都系鸡毛鸭血嘅，好彩冇搞呀，搞唔成呀。喂，你一定系谂到一啲嘢喺依家个市场冇嘅，你填补到佢嗰个空白，或者你喺嗰个嘅所谓灰色地带嗰度搵钱，搵大钱一定系咁噶，永远都系咁噶啦，系嘛？或者做嗰个买板阶级，做嗰个中间人，你一定永远都系咁噶。你又买啲股票咩咩咩原始股，又话升几多倍？点佢咁都信噶，系咪啊？就话咧买股咧就先要买，要买靓股就先要买靓货，就你讲嗰支喷喷啦，阿租租乌，就呢支叫做神奇喷雾，系嘛？就冇嗰、那个 sell 嘢嗰个就话啦，冇咁着数咧，就俾你买呢个$2原始股嘅，啊，我直接话俾你听，你先买货吓，吓、啊啊、你就呢一样嘢咧就唔系 cheap 嘢嚟嘅 ，OK 咁样，你要买$40,000货，即系30支喷喷，即系你讲嗰啲喷喷啊。就可以买500股啦，咁样喎。喂，大佬，即系呢啲好明显就系推，即系呢啲就系传销啦，系咪啊？同埋揾老衬啦，就系、是、你头先发俾我个图片系黎泽芬嘅系咪啊？ 系啊，黎泽芬。 O K， 咁佢睇下佢讲咩先。O K， 好啦，嗱，揾翻出嚟先。O K， 揾到啦，佢又喺度解辩驳，系咪啊？ 系啊，辩驳又话咩唔系传销 ？O K， 佢话咧所谓左交反对直销就分不清直销同传销嘅分别，视为万恶不赦。佢唔会奇怪，亦唔会心怪，因为呢个系反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仇富心态，对一切商业活动咧，皆系嗤之以鼻、理所当然。虽然戆居就不然咧，就不会基之为交吓，呢、啊、个真系废话嚟嘅呢段嚟，你讲点解啦？系咪啊？跟住又闹人哋口头勇武本土捻又五毛，屌你系咪左中右俾你闹齐晒吓？都仲未讲到你嗰个嘅，你嗰个嘅直销同传销嘅分别 系咯。 第三段先至系，屌你谂下你前面嗰200字全部废话嚟噶，阿 Q 仔，你又左交又右交，讲嚟啊讲嚟讲去得你自己最唔交，就去捻咗列治文系咪？唉，真系。好啦， 佢点讲咧吓？佢、啊、又有个辩驳嘅吓。喂，有个超级留言，多谢咗人哋先吓。 系、啊、多谢 呢一、這个嘅Hong Kong Get Shoot Games 嘅遭殃啊吓，多谢佢个超级留言先，多谢晒吓、啊。因为上个礼拜我哋都唔记得咗吓、啊，多谢晒。咁好啦，咁我哋继续讲啦。咁佢就话咯、啊。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用法律来规范经济运作，不是就没办法持续发展，而资本主义的危机呢都是生产过程啊消费不足，你都不是解释那样东西的。啊、OK, 那原来呢到最后那段就是说、哎、你的右交是吧，只是闹你本土用武能就不明白，我就登出来帮你补货，你补什么货，你没解释到什么叫直销什么叫传销。你其实由头到尾，你成段嘢你都冇解释到嘛？嗱，我嗱成段你冇 cut 噶嘛？租租屋系咪？ 系啊，成冇 cut 啊！ 嗱，你哋大家嗱，以一个大家用一个小学中文嘅水平都已经睇到啦，系咪啊？ 佢都根本都唔知道。 其实你知唔知噶？定系你 不根本都唔知道？ 你又闹人哋诶？呢啲不学无术嘅幼教。真系读屎片啊！唔怪得冇出息你个我，喂你话人哋啲本土用武捻，口头用武本土捻读屎片，咁你唔读屎片，你呢个黎泽训大师系咪？咁你解释俾人听得噶？ 佢都冇解释， 你又冇解释，你系即系咩闹人？你读屎片，你伪善，你垃圾，你交咁样，你教条主义啊？喂，你讲先得噶，你都唔讲，喂。你帮手找下有冇佢买喷喷嗰啲嘅，仲有冇留底啊？佢 嗰啲好多。 喂，你帮手 cap 啲出嚟，佢有啲喺嗰啲咁嘅 gathering 嗰度咧，即系同佢嗰啲咁嘅直销友 gathering 咧，又话自己风着又成，你帮手找下做咗户。 好啊好啊。 咁咪我哋分享一下都好啊。即系话咧，你呢啲咁嘅友仔，你啊左中右闹晒都未讲得出嗰、那个，即系嗰个嘅。嗰、那個嘅原委啊，做得咩？分別啊，係、哎、真係咁嗱，即係我哋又即係咁講啦。嗱，講翻呢一個命案先啦。咁如果佢呢一個嘅命案其實係同咧呢一、這個，如果嚇、啊、真係同呢個即係所謂直銷啦嚇、啊，直銷好傳銷又好咧有關咧，我覺得嗰啲咁樣嘅議員啊，嗰啲大議員啊，係應該咧係去真係去幫手，即係幫呢啲所謂嘅苦主咧。去即系协助佢哋、哦，喂，即系等于你闭笑都有嗰个民主党嘅袁海文就去帮手啦，系咪？咁你咁你呢啲咧，其实咧直销嗰啲咧，佢就系好泥足深陷噶啦。我好明白噶，嗱，我自己有赌开钱，我绝对明白呢个道理噶。你喺呢一个嗱，所以呢啲人咧就系、是、人咧，永远都系咧局外人咧就最清醒，当局者迷呢个系必然嘅千古永恒嘅定律嚟噶啦。你无论你啊，哪怕你系炒股、炒恒指、直销、传销、赌马乜都好啦，赌波乜都好啦，百家乐乜都好，你永远咧着迷咗嘅时候咧，你一定系谂住原地翻身嘅，你谂住喺边度扑街就边度翻身，然之后就泥足深陷啦，不停咁掟钱入去，不停咁投，因为你成日就觉得有一日咧就可以喺呢个赌台里边咧系可以攞翻你应有嘅嘢，你系屌你老母，你就唔知乜嘢样样嘢叫止蚀、斩揽啊、cut loss 都系一个嘅。一个嘅决定嚟噶，知唔知啊？你要止蚀噶嘛，啱唔啱啊？你唔可以成日谂住哇，我投资咗50万、100万喺呢一个嘅直销产品嗰度啦，系嘛？你谂住哇，不停咁哇，依家蚀紧，我又再加码，屌你咩？再加码咪再泥足深陷咯，咪再衰多两钱重咯。你应该系趁住你未曾系踩得咁深嘅时候，掹翻只脚上嚟斩揽，系咪？斩脚趾避沙虫，避捻咗佢啊嘛，应该系要咁做嘛。屌你老母！嗱，人就得一世嘅啫，真系人有几多个100万啊？嗱，尤其是我哋啲基层，人有几多个100万啊？你仲要不停咁样抌钱落去，你系咪攞嚟贱咧？吓、啊，你 send 咗啲嘢俾我系咪啊？ 系啊。 吓，咁我哋又系即系分享一下同啲益友啊，好笑啊！嚟就份人林老咧，就做传销吓，做直销，直销啊， 直销， 直销吓、啊。好啦，佢就话咯，佢嗰日咧就参加呢、這个点读啊？呢、這个英文啊，做销户。 哇！呢、這个英文真系 卖运系咪？嘅产品直销升级颁奖典礼，哇！劲啊！ 我哋嘅团队十几人啊，获奖啊，获颁奖啊，由水晶唔系老老啊，水晶 老老 啊， 唔系老老。 水晶咧就累积收入2-5万元，珍珠咧就8-15，蓝宝石咧就20-70万，红宝石就100万以上都有吓。佢、啊、各行即系各有各经历同际遇，但都系普通市民，嚟自唔同阶层同埋各行各业，女性占90%。喂，你呢啲咁样嘅累积收入系咪包埋你自己付出嗰啲钱噶？其实系，你明白我意思啊？你个收入系咪包埋个成？比如话我买50,000蚊货，我卖翻出去，喂，你呢个净收入定系点计先？你个累积收入系 计埋嗰50,000蚊先？ 吓、啊，你计唔计埋买货嗰啲先？ 系咯， 屌你老母，你买100,000货，然之后屌你咪全部都系冇人买嘅，滞销嘅，咁嗰啲系咪当系？即系你呢啲系咪好解释得唔清楚咯？系咪啊？嗱，开始佢喺度 sell 啦，又话人哋7个月咧就卖咗100,000嘢啦 ，OK。咁嗰个女人个师奶应该好快冇朋友噶吓，即系嗰啲麻雀脚啊、饭脚啊，好快走晒噶吓。 系， 因为一去到咧就系 sell 佢买呢啲咁嘅喷喷 啊，唔知有冇效果噶？ 吓，唔知有冇效果嗱？呢啲咧就佢哋嗰啲嘅图片啦。OK， 啊，嗱，诶，你 cut 咗佢个头添，嗰张先紧要嘛。 系之后有嘅，之后仲有两张有佢嘅头， 有佢死人头噶嘛，一定要睇埋吓。嗱、啊，阿永强兄啊留言就话蠢人就不停沟货咪系咯，系嘛吓？嗱、啊，阿 Sandy Zhang 都话噶，佢话冇错，黑嗰日就收手玩少啲，系嘛 ？Jan Wong 就话输少可以当赢，呢、這个绝对系噶。喂，做任何嘢都系，所以依家我钱输钱输少咗就咁解啫嘛，千祈唔好着，个人千祈唔好着，知唔知啊？千祈唔好辣着啊！啊、一定要注意呢样嘢，好紧要啊！你任何关于有赌博成分嘅嘢，有博彩成分嘅嘢，或者投资啊，啲人话投资其实投机，屌你老母！你识嗰只股票几多嘢啊？你识嗰啲期指几多嘢啊？唔加产，你投机投机啦，同板装闲冇分别嘅咋，只不过有啲唔系零和游戏咁解啫嘛，吓、啊，好简单嘅就呢样嘢系。好啦，啱啱讲到边啊？呢、這个黎泽芬啊嘛， 黎泽芬 跟住佢又讲啦，咩今时今日女为悦己者容咧，就是、事实一半，男人都开始注重仪容啦。佢又唔见佢系，佢做到咩宝石级啊？佢依家系，屌你都 珍珠级啊，好似， 屌都唔系好，喂，唔系好注重仪容啫。你似乎系吓、啊，又冇焦头，有冇头发啊？ 人哋有个拐杖嘅， 唔系啦，呢、這个我觉得唔好讲佢个拐杖，啊，讲佢啲头发算数啦。唉、哎，我费事，即系遮下头系嘛，屌你系咪？ 系染翻个头先啦， 系啊，染翻又耶啲啊，系嘛， 后生啲啊。 哎，喂，个图片我睇唔到、啊， 系 咁啊，再捞多次先。你 send 咗几个图片俾我讲嘛？关于啊李泽芬。啊，见到啦，有啦，啊，咁咧呢一个就系人不知而不患，咁啊讲咩咧？做直销最重要系产品同埋公司制度，其次先系人物关系、人脉啊关系。佢先后参加过3间嘅直销公司，分别咧就系呢一个 New Skin 啦、啊，吓、啊。呢、这个 World Venture 啦，同埋呢个 My One 啦，叫做吓、啊，就买呢一个嘅美容抗衰老产品吓。咁、啊、如果产品冇用咧，就唔使钱都冇人要，点推销都冇用。喂，头先嗰嘢唔系咁讲嘅， 系咯。 嗰个嘢，嗱，你记唔记得？嗱，又有 contradiction 喺呢度，又头先嗰个嘢话喺你身上冇用，又唔代表喺人哋身上冇用。嗱，呢啲咪就系屌你谂乜做你呢啲咁嘅 sell 嘢佬嘅咩咯？ 语言艺术， 语言艺术咯。又话你啲嘢有用先至买得去，如果喺嗰个人身上冇用咧，就唔代表喺人哋身上冇用。屌你乜捻嘢都讲晒啦， 你讲晒啦，系咯。 咁、啊、就话如果公司制度有问题咧，就并非真系同从业员共享收益咧，不断改变游戏规则，削减从业员嘅利益，都未必可以挽留人才，壮大销售团队。咪都系我讲嗰句，就系、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系嘛？天下样样皆为利往咯，咪就系嗰个到最尾咩讲个钱字系咪啊？讲咁多嘢， 咁揾錢就冇問題嘅，但有好多人戇鳩鳩仔係買咗好多貨砸死咗啊，或者碌爆卡啊咁樣，我唔知啊，我唔知個死者嗰個情況係點，因為嗰啲人都係即係從佢嗰個嘅言論推敲翻轉頭啫，係嘛？ 嗯。 咁但係即係你如果係喂你入咗貨係嘛，導致自己又債台高築，但係你嗰啲咁嘅貨品咧根本賣唔出嘅時候，係嘛？喂，你其实总有一啲咁样嘅人嘅，你明唔明啊？你卖嗰啲咁嘅产品，你卖到最后，你卖俾边个啫？卖俾非洲人啊？去南苏丹卖定系去东帝汶卖啊？吓、啊，你拎去边度买？我问你啊， 咩？你问我啊？ 吓、啊，咪只好问佢哋啊！你债台高筑啦，你拎去边度买啫？你啲产品点都有个尽头，就系点解上层有人赚钱，因为下层有人买咗啲货砸死咗，变咗蟹货啊嘛，必然系咁噶。到最后冇，到最后完全冇人买嘅时候，咪变咗蟹捻晒，咪爆破咯，咪又换个品牌啫嘛。佢嗰啲咁嘅嘢值几多钱啫？系咪先？ 系 啊。吓，即系，所以咧就系、是，呢、一个，我就劝大家咧，你如果系搵份职业咧，就即系。即係正正定定去做一份工好過啦。嗱，翁昌翁宗啊講得好嘅，就叫做君子愛財就取之有道，係咪？就我都覺得啱嘅。即係千祈唔好咧，就走去行呢啲咁嘅捷徑，因為你揾呢啲錢咧，其實就係有一班人食咗死貨咧嚟到去好陰功啊！嗰班講幾廿萬嘅呢啲係嚇， 即係始終會爆破嘅， 始終有爆破一日嘅，係啊。啊！灿荣就话人生如赌博，赢输都冇事定。阿 Sam 去首歌啦，系咪？见好就收吓。咁、啊、有人话咧，就系、是、最紧要唔好沉死噶啦，系嘛？ 嗯。 郁文话斋，一日唔死，一日都未知输赢啊嘛，系咪啊？ 喂，仲有一张有泥质粉嘅样噶。 哦，我咪 show 埋出嚟先，讲第二样嘢。睇下先，你弹咗边度啊？你嗰个噶？哦 ，OK， 睇到啦。吓、啊！我、哦、话真系屌你，有乜真系靓仔到啊？好有说服力喎、 啊，系啊，有说服力嘅、啊、呢、這 个。哦，哎、屌你都咪靓仔个姜涛啊呢张，睇下睇下先啊！哇，靓仔到咧，真系。咁佢讲咩咧？佢就睇完未？睇睇完未啊？睇完就识噶，屌你！ 系啊，唔好睇啦！ 睇完未啊？睇完未啊？你哋哇！呢、這个简直系列治文疆图啊！屌你！真系我睇完啦，唉，救命啊！唉，删咗佢先。佢又话二月十五日，我第一次接触同试用 My One 青春定格液，哇，好劲啊！ 即刻回变到疆图咁样。 哇！青春啊，真可爱！青春，佢不到两个月之后，我改变了模样，哇！系啊，真系睇到样都变埋，成个黄大陆咁嘅样，几靓仔啊！哇， 黄大陆添。 屌你噏啫嘛，即等于啲泛民话派钱啫，屌你噏啫嘛，屌你噏劲啲啊，梗系要屌黄大陆 crossover 姜涛几劲啊，屌 列志文黄大陆， 话销售咗廿五支，收翻成本，仲赚咗第一个$1,000，哇，几劲啊，屌你老母卖呢啲咁嘅嘢，卖廿五支就收翻个本，仲赚$7,800啊！真系犀利啊！ 系啊，佢样又后生埋添啊！ 我而家我睇使唔使睇多次啊？ 诶，睇多次啦，跟住就算啦。 系咪好青春？ 定格咗啊！青春， 好劲啊！屌你老尾，最靓仔啊！你啊，全咗啲自问。可以参选啊，叶志文先生，哎好啦，收皮， 系够啦，系啊， 睇完，屌睇完睇完，后尾 睇完睇完冇睇， 哇靓仔到啊真系啊，青春定格液，喂你呢啲产品 搵阿姜涛去卖，就话卖得啫，搵你去粉墨登场，即系所以咧，真系噶，人咧一为钱咧，真系乜等都得噶啦，屌你噶啦，咁样真系 冇理性嘅， 都冇理性噶啦，即系话你搵个靓仔啲后生啲嘅去卖，青春定隔夜，咁你系咪好有说服力啊？你明唔明啊？话一查咗咧，成个青春晒。屌你老母！你 Q 仔都走去粉墨登场嘅，真系，唉，唉，真系我都冇。 系真系黐人事。 冇有，我有啲人话好不安啊吓，即系见到呢个画面，有人话想笑都瞓醒，话想瞓都笑醒， 想笑都瞓醒。 唔系你呢个系好笑啊！屌你老味。 可以打出啲咩传销直销，真系可以令到人好唔理性。 系啊，我唔理，我唔理咩销，系或者系老销啊，屌你！唉，真系，唔系你即系你讲乜佢好靓仔先？我喂，有啲人话搵博心，话搵我卖，唔好玩我啊，大佬！我唔啱卖，我唔系行靓仔路线，唔靓仔我都啊。阿 Fanta 好似佢嗰支嘢嘅成分根本冇佢所讲效果 、欸，可能佢效果冇用啦，唔代表人哋。 哦，系啊，佢冇用啫，就唔代表人哋冇用噶。咪青春定格嘛，梗系青春嗰啲人咪有用咯，老嗰啲用咗冇用咯，可能。屌你， 定格唔到 咯。啲青春先定格嘛，佢咁老仲定咩格？你咁老就快收缩咗啦，就走去买啊！呢一个阿冯瑞凡嗰只收缩水就差唔多， 仲有飞品送 啊，系有飞品送买收缩水，即系将嗰啲皱纹咧收缩啊！你明唔明啊？ 唉，真系黐人 黐人线啊！真系，唉，好笑啊！呢个哇～